回旋鄉下地方咧，真係啊！咁啊，如果咧出去外邊，無論打工又好，做生意又好，的的確到過年咧，佢哋真係趕翻去自己屋企啦。所謂團年，大家咧係高興啦。咁啊，亦都藉此嘅機會檢討一下我哋一年以來，咁啊，究竟係賺錢啦，就蝕本啦，即係普通人講啊。究竟是捞得啊好不好呢？咁亦都要检点一下，检讨一下，咁作为明年呢一种嘅准备。咁在呢三个人当中，咁其中有一个呢，佢又赚咗钱喎，真係赚到好多钱返嚟。咁当然啦，佢就好欢喜啦。咁总算呢一年向外面嘅风吹雨打都是辛苦啦，但系总算啦，揾到啲钱翻嚟啦，咁啊父母、妻儿子女都可以过一个安乐嘅日子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咧，佢就蚀大本喎，唔单冇钱赚啊，佢就蚀大本。当然翻到屋企过年啦，咁啊垂头丧气就唔系话几好笑容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就不过亦不失。你话佢赚，亦赚唔得咩出样啊！啊，你话佢蚀咧，佢亦都冇乜蚀到。总之一年内咧，平平稳稳啦，咁多本钱拎出去，咁啊，家下咧亦都攞出咁多本钱翻嚟。咁啊，譬如乜啦？呢、這个如果赚到钱嘅人啊，就譬如我哋道心好啊，咁啊一年内咧，咁啊念佛啊拜佛。或者念观音菩萨持大悲咒，或者诵任何一部嘅经典，或者做任何一种嘅法事，咁啊，总算一年来啦吓，做咗好多嘅功德啊，咁啊，自己嘅善根又增长，呢、这个道念亦增长，当然就身心兴安啦。咁啊，譬如呢个人咧，啊赚咗好多钱啦，咁啊有一个咧，咁啊蚀咗本喎。就譬如一個人咧，佢雖然佢係信佛，佢又學佛，但係咧佢對啊呢個法理啊一啲都唔牽染到，亦都唔了解啊乜嘢叫做佛法。咁啊固然佢唔了解乜嘢係佛法啦，佢凡有所作啊，都係違背咗佢自己呢個良心嘅。凡有嘅行為啊，都係違背於呢個正理。就等於話佢種下呢個惡因啦，咁啊日後就一定係墮落，就好似一個人咧蝕咗本啦，啲本錢都蝕曬啦，咁啊交多唔好仲俾人封鋪頭添，宣布破產啊，日後咧肯定過呢個窮困嘅日子。咁啊有一個咧，佢就不過不失，亦唔發財，但係佢亦都冇虧本，總之幾多錢做本錢拎出去啊！咁就亦都拎翻咁多錢翻嚟，咁啊雖然冇賺啊，咁啊起碼都唔蝕啦，咁啊保留呢筆本錢啦，咁啊希望過咗年啦，咁啊再去創造過啦。咁啊譬如我哋呢個人咧，咁啊佢又冇咩大過，但係亦都冇咩大功德，咁啊保持呢個人生啊，咁啊希望日後咧有機會。直至善知識的開導啊，咁啊，然後咧再次咧去發道心。嗱，咁啊，我哋呢三個人就譬如上升下墮，你講不升亦不墮，就套一句香港人嘅説話啦。咁你又識做啦，啊，咁你又識做啦。咁啊，如果你中意墮落嘅，咁啊冇話講啦。咁你就不妨啦嚇，就多做啲。违背良心的事，咁啊！但系任何一个人咧，都系唔想堕落噶，啊，都系唔想日后自己啊得到呢个唔好嘅果报。咁我哋咧就要咧好好地咧修养一下，就要好好地啊，咁啊自己咧念经啦、拜佛啦，啊咁啊或者啦吓，咁啊读多啲经啦，咁啊研究呢个佛学啦，咁啊使到自己啊。道心有所增长，再退一步， 咁啊，即使眼前我哋呢個道心咧，或者未曾遇到善知識，咁啊，暫時啊冇精進，咁啊，起碼你唔好做壞事，咁啊，都保持呢個人身啊，日後有機會嗰陣時咧，再遇到呢個善知識嘅教導，咁啊，自己有機會咧學佛、進佛、開悟啦。咁我哋再講一個譬如。咁有一個傻佬啊，佢就食咗個肚餓啊，咁啊食咗啦，咁佢食咗落腳，咁已經飲到好多水，咁啊覺得咧嚇好似都仲係唔係幾夠咁，佢就第七隻就開始啦，啊佢食咗半隻，佢就好飽啦，剩翻半隻不能再食啦，咁佢就後悔啊，咁我點解咁傻瓜？食咗前嗰六隻咧，佢話應該我食呢隻啊嘛，咁啊食呢隻我食咗半隻就飽啦，我話乜食咁快食咗前六隻啫，咁啊白嘥錢買六隻，佢就響度振奮啊！其實咧，大家都好清楚，你冇再先嗰六隻入一肚啊，等於話嗰條腸就冇咗六隻腸，響度失事啦，你個第七隻啊！你邊次裝得嗰條腸滿啲㗎？就因為你食咗六隻，嗰條腸啊差唔多滿啦。不過咧就唔係幾夠，你覺得仲係唔係幾夠，所以第七隻就開始食。但係食咗半隻都不能再裝啊，啲腸滿曬啦，所以就感覺到好飽啦。你有乜理由啊？只係身份或食咗六隻係冤枉㗎。應該食第七個半隻，咁咪飽啦。咁咪呢種咧叫做唔合邏輯嘅，等於話呢個人咧就最笨啦。咁咪譬如乜咧？就譬如我都一個學佛嘅人，好多人咧就好高冒險啊。其實咧，佢根本對佛學啊一竅不通啊，連最基本、連最淺嘅，佢都未曾講。但是他一开口呢、啊、就无我啦无人啦、啊、咁总言之啦、啊、好似他呢是最聪明的人。但是呢反正来讲啊他就叫做最傻最笨。咁如果你呢个佛学的基础啊又唔懂，咁最起码的修养你又未曾做到。好似呢间大楼啊，咁啊，五十层，你个基础都未曾打好啊，你点起五十层楼咧？咁啊，肯定冧嘅，肯定冧嘅。咁所以等于话咧，我哋应该就要从呢个基本嚟呢个学习，例如呢个规矩啦，以共一般嘅佛学嘅知识啦，我哋都要学啊。所謂規矩者就是呢個外表啊！啊，我哋點樣行？點樣坐？點樣食？點樣飲？點樣咧？啊，瞓覺，其實我哋都有一套啊嘅規矩。咁啊，如果你呢套規矩都唔懂啊，等於話你個外表都亂曬龍，你個外表就亂曬龍啊！你個內心又點樣能夠修持呢？咁我哋一定啊，喺呢个外表嗰次，所谓咧要学得咧四四正正，可以出得呢个大场面。我哋企喺处咧，真系人一睇啊，呢、這个人啦、啊、好有教养，呢、這个人啦、啊、好有咧规矩。咁然后进一步，我哋从呢个外表先就可以咧修持我哋呢个内心啊。咁如果你规矩又唔懂，佛学又唔懂，可以讲全无修养啊，咁你空谈阔论啊，于事无补啊。所以好多人咧，佢学佛咧，佢根本就唔懂得学佛，佢又唔肯问人，所以结果搞到神神经经啊，咁啊痴痴呆呆啊。咁啊，越學仲越壞添。咁啊，呢種人咧，就係同呢個人所謂，佢食咗六個餅， 再七個食咗半個咧，佢就飽啦，佢就振奮了。等於咧，佢守定咗呢個基本。其實佢第七個餅食咗半個能夠飽啊，完全咧佢係先嗰六個塞咗個肚咧，有翻咁上下啦。不過第七個咧不能食曬啦，不能再食啦，只係食咗半個就夠。就等於話咧，我哋如果咧好好地食咗在先嗰六個餅，等於話咧你好好地在先喺佛教裏邊啊。修養一下，研究一下，有咗咁嘅基礎啦，你先至可以開悟啦。嗱，我哋同時有位祖師，叫做長慶禅師啊。咁啊，有一日佢喺個禅堂裏邊點起呢個蓮，佢就開悟啦。咁啊，點解禅堂要點蓮呢？就係、是、呢個禅堂門口啊，逢係呢個叢林裏邊呢個禅堂啦。个门口仅有一个帘，咁啊平时咧佢就垂低嘅，但系咧等到坐完香啦，咁啊需要咧跑香，有啲人跑啊跑下，咁啊要去方便办自己嘅事啦，咁啊所以就嗰个时候咧就将呢个帘咧用勾咧咁啊勾高佢，咁啊只系抌距离呢个门口咧大概有得三尺咁。咁啊，點起佢啦，就等佢出入嗰陣時啊，就唔怕碰到啦。咁啊，呢個長慶禅師啦，佢哋有日啦，咁啊，佢做香燈，咁啊，啱啱坐完香啦，咁啊，嗰啲人要出堂啊嘛，佢就負責啦，喺呢個門口啊，將嗰個竹簾咧點起掛起，哈，佢點到一半啦，佢就開悟啦。咁啊！當時你有人急唔明白啊，佢話咁就簡單啦、啊。如果點下個簾啊，就可以開悟啦。話好輕鬆喎、啊。咁你話有乜難咧、啊？係人都識得點啦、啊。你話家下如果我哋門口掛個竹簾，我相信最細嗰、那個，以降殺都冇最老啊，老到咧佢個手話識得冇力噶啦。真係佢要去點，佢都點得起啊。係人都識啊，但係你唔好睇佢。点下嗰个莲，佢就开悟啦。其实呢个长庆禅师啊，佢未曾点莲开悟以前，佢曾经参学过呢个灵云禅师，佢又参学过呢个雪峰禅师，佢亦参学过啦呢个玄沙地禅师啊。佢就响呢个雪峰同埋。这个玄沙地禅师啊，在这两位禅师里面参学，有时在这边，有时在那边，他一共参学了20年，坐菩提呢，坐烂了7个啊，等于说这6个饼啊，他已经吃得好好啊，他已经吃了6个饼啊，不过呢，第七那个呢，他就吃了一半已经真的饱了，不能再吃了，就等于说这个曾经参学在这个雪峰和这个玄沙地禅师这两个道场常常呢来来往往哪一边打禅室他就去，哪一边做法会他就去，那么亲近那些禅师识啊，一共20年啊，坐菩提打坐啊，坐烂7个啊，咁啊，然后咧，咁啊，机会到啦，等于话功夫纯熟啦，只不过咧系借呢个卷帘嗰一点嘅时间咧，佢突然间就开悟啦，就等于话前头6个饼啊，佢都已经食得啦，饱饱啦，基础打得好啊，不过第七嗰半个饼咧，就肥到嘅啊，认真系饱啦，认真饱。不能再食啦。咁啊，从呢个故事啦，我哋知道啊，作为一个学佛嘅人，唔好好高骛远，唔能够啦吓，目空一切。唔好话你哋世俗人啊，就算我哋自己做一个所谓真真正正嘅出家者啦，或者曾经咧学过几篇教理啦， 佢都唔敢啦，空谈阔论啦，都尚且要脚踏实地。呢种咧系个人嘅修养。咁啊，如果你个基础都冇打好啦，你点样可以了生死啦？唔堕落啊，已经算系啦幸福啊，已经算系唔错啦。仲边次会话可以能够啊？啊！一下子啊，好似就成功啊，绝对唔可以啊！咁啊，同时有只野狐狸，咁啊，佢夜晚揾食啊，咁啊，有一日咧，佢就走到呢个乡村嘅地方啦，咁啊，半夜，咁啊，由人都瞓觉啦，咁啊，佢咧就到处咧，我个嘴就控下控下控下啊，控到一个厨房里边好多好嘢。咁佢就不其所哉，咁佢哋入到个厨房嘅事啦，咁啊真系饮饱食醉啊！啊，佢饮饱食醉之后咧，佢就真系忘记咗酒啊，佢就瞓着咗。点解知一瞓瞓到天光？咁啊，人哋好俗嗰啲乡下人好早起身噶嘛，一睇啊，一只狐狸响里边，吓佢啊不其所哉食咗我哋啲嘢，但系我哋又不其所哉喎。咁佢即刻就闩住嗰啲门，咁呢个狐狸听到闩门嘅声音啊，佢就成个闩上肺啦，门已经闩咗啦，咁啊点办咧？咁啊好彩跟住咧就有人入嚟啊，咁佢就开咗嗰个门，咁佢虽然咧都未曾开得晒，总算咧开咗一部分，咁啊但系呢个狐狸睇啊，咁啊人入咗嚟啦，咁啊点咧？咁啊，狐狸啊最奸猾噶，好佢炸死啊！佢炸死，瞓一次，硬系软弱嘅，你踢佢又唔喐，你摸佢又唔动，咁人以为佢真系死咗啦，真系死咗以为啊！咁啊，但系咧，佢个目的就希望见一个狐狸死咗啦，咁啊，梗系搬咗个掉咗佢啦，等于佢连行都唔想行啊，希望人哋搬咗佢出去，咁啊，走之可也咯。如果你唔搬我出去啊，咁就咁多人围住，点走啊？唔走得噶啦。咁但其中有一个啊，佢就开口啦，佢话咪住，咁快掉咗佢。佢话嗰条狐狸尾啊，几好玩噶。如果将佢割咗落嚟咧，我就可以将佢揈下揈下系嘛，咁啊将佢嚟打下嘢啊。都幾得意㗎，啊！呢個幾聽就弊啦，呢次要割尾喎。咁佢一諗，冇問題啊，割尾啫，最多咪流啲血。好啦，佢忍痛，咁啊果然咧，俾人割咗條尾啊。咁啊有個咧，啊佢咪住咪住咪掉住條尾就冇份啦。喂，兩個耳仔都幾好玩㗎喎。佢話我想咧割呢兩個耳仔。咁呢个狐狸一睇就家伙，割咗咩就割耳仔，佢谂啊都冇问题啦，割两个耳仔都系痛一阵间啫，都与呢个性命咧冇乜关系。咁啊，只要佢啊能够啦吓，割咗呢个耳仔之后，咁啊真系当我死咗，抬咗我出去啦，咁我咪走之可也咯。佢又忍痛，系嘛等人割埋两个耳仔，点解第三个？佢咪住，佢话耳仔个条尾有乜意思啊？喂，佢话天寒地冻啊，呢块狐狸皮啊系最好用啊。佢话我就想咧剥皮，哇！呢个狐狸一谂唔得掂，你想话剥嗰阵皮啊，就梗系响呢个颈嗰处割一刀，然后响个肚处劏一刀，咁先至可以掹得开啊。咁啊，攞咗剥咗个块皮啊嘛，等于话如果个掌揼揼圈割一圈，又劏一个肚，死定啦！仲边有时先有机会啫？佢谂啊谂啊甩唔得啦，咁佢就蒙蒙眼咁啊打去睇啦，向住个门口睇中个门口啦，咁啊趁嗰啲一个唔留神，佢哋一支箭就突然间起身，咦，就向住个门口啦，咁啊走咗去啦。咁啊当然咁多人围住佢。他以為他死了嘛，當然沒想到這一步棋的，等到他發作要丟那陣子，真的你一突如其來，你總捉都捉不住了， 亦都好驚啊！點解死咗狐狸會翻山咧？就係咁樣停一停，諗一諗，就俾佢走咗去。咁啊，結果佢逃出生天啊！雖然冇咗個耳仔，冇咗條尾啊，但係佢不止死啊！其實我哋嘅人都係一樣啊！我哋家響呢個三界裏邊啊，所謂人我是非咧，就似得呢個狐狸響呢個廁房一樣。咁啊，呢個狐狸啊，俾人哋割咗條尾，割咗個耳仔啊，就等於話咧，我哋已經蹉跎歲月啊，從年輕嘅時候唔好好地用功啊，唔好好地念佛啊，唔好好地多做啲功德事啊，已經咧係錯過條尾啊，冇咗對耳仔，結果最後提起精神一飆。佢逃過咗呢個死期啦，就等於話我哋如果咧到年老嘅時候，知得啊，所謂年青已經錯過咗呢個光陰，好似個狐狸冇咗呢條尾啊，亦都好似冇咗個耳仔，但係能夠最後你肯念佛，你肯拜佛，你肯種好門品或者種行願品。念观音菩萨，咁啊或者咧持大悲咒，或者做任何嘅经典，做任何嘅移花嘅法事，咁啊都仲有机会啦逃出啊呢个生死嘅轮回，咁啊仲有机会啦唔被啊呢个生死所困扰，咁样先至系一个聪明人，咁啊所以话啦。真真正正一个修行人啦、啊，要把握呢个光阴，一定咧要脚踏实地，唔单自利，亦都要利他，唔能够单做一个治疗汉啊，唔能够啦吓蹉跎呢个岁月，咁样先至系一个真正嘅学佛人。所以话各人食饭啊。就真係各人飽啊！好似如果我今晚冇食飯啦，你哋個個都食得飽飽，都與我有乜關係啫？冇關係喎、啊！你食飽唔能夠走到我啲事飽噶嘛？咁啊，如果調轉頭啊，你哋坐上個個都未食飯肚餓，我食得好飽啦，亦都係我飽，冇理由飽到你哋嗰度去噶。咁所以呢一種理論啦、啊。任何時候啊，都站得穩，真係各人食飯就各人飽啊，各人生死就係各人了啊，任何人咧唔能夠替代。咁我哋明白咗呢個道理，尤其是我哋今日要聽我呢個普賢菩薩行願品，所謂十大願王，咁啊最後結果咧就係道歸極樂世界啊。接连我哋嘅人临死嘅时候啦，一切所谓系国情、妻子、金银财宝，全香港都系你收租巴闭啦啩。但系你瞓低个阵子啊，你唔好话带唔走全部啊，真系一片啊，你都带唔喐啊。唔单话带唔喐啊，你仲累咗嗰啲子孙啊打交添啊。我有一次在世界，咁啊，唔知啊隔篱邻舍啫，咁啊我就喺呢一个厅同人哋做事，咁啊隔篱个厅咧突然间天花病做乜咧？原来啊个老豆啊都未曾封官，佢嗰啲后一代咧就响住倾偈点样分财产，点不知大家倾唔掂啊？你话我多啲，我话你多啲。竟然在呢个众亲朋戚友之前咧，咁啊为商量攞嗰啲财产咧，竟然打起交嚟，咁啊真真正正名副其实乜嘢失礼死人，真系失礼死人啊！正式系失礼死人，可惜佢个老豆瞓喺树啦，唔会起身嘅啫。如果你话佢会起身，咪梗系闹个衰仔啦。啊，我都未曾冚过，你哋就桃仙花币。你话系咪失礼死我呢个死人咧？咁多亲戚朋友面前，咁所以啊，我就明白 這個財物呢只不過是維持我們這個有限度的生活，那麼當然亦都要寬裕一點，但是呢我們要隨順我們自己的福利，就不要強求，不要呢不擇手段去貪求，不要呢為自己的後一代來多做這些罪孽。所謂魚仙即是有魚仙福，莫替魚仙作馬牛。其實滄海桑田，桑田滄海在香港就是一個好的證明。當年那些爛地，那些咁嘅爛菜地，家通通都起成高樓大廈啦。啊，咁啊，當年咧，所謂嗰啲地產啊，紅極一時，但係今時今日咧，相信好多地方都冇人要添。你肯賣先，未必有人要啊。咁啊，所謂啦嚇，真係因果，因果，世界輪流轉，差唔多上咗年紀嘅人。都睇得咧好清楚，但系睇得好清楚系一件事，能唔能够启示佢自己又另外一件事。好多人佢睇到啦，佢只不过睇住，但系对佢自己都冇咩警惕。每一个人都系啦，俗语所讲嘅唔见棺材真系唔流眼泪啊！呢种系一般人嘅通病啊！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嘅学习嘅人，就唔好俾呢种咁样嘅境界咧转咗去，而的的确确啊，要为自己所谓呢个未来要多积啲本钱，唔好咧弄到自己日后啊，因为一啲善根都冇，一啲嘅菩提种子都冇，嗰阵时就苦不堪言啦，冇法子。有一個人呢可以替代你，所以我們有機會聽此一步，以及研究此一步行願品，日後呢我們就持這個十大願望自利以及利他，是一件無上功德事，善因善果，惡因惡果，這個因果的道理絕對不能錯亂，亦都唔能夠推得翻啊！三世諸佛所說都唔離得開呢個因果兩個字啊！而呢個惡因感惡果，而呢個善因感善果嚟到警惕我哋，等於話要我哋啦，要捨離呢個惡因，招惡果，一定要去向呢個善因啦，得善果。咁我哋遇到呢個行善眾生，就係對於十二類眾生有足無足，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有色無色，我哋都要尊重尊是供養，好似供養自己個父母，好似供養自己個師長，好似供養出世嘅阿羅漢，乃至好似供養十方諸佛啊，冇乜唔同。咁我哋點解要咁樣做咧？咁下面啊，就俾我哋一個解釋啦。咁話何以故？我哋要咁樣做。咁話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啊，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成事啊，则为尊重成事而来。佢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而来欢喜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就说明呢个行菩萨道者能够随顺众生。咁啊，除咗呢个恶事啊，咁啊，众生做恶事啊，做坏事啊，我哋唔随顺啊。所以众生一切嘅功德事，我哋要隨順，而菩薩發心布施之時，我哋亦都要啦嚇，隨順於一切嘅眾生。咁我哋隨順眾生啊，就等於隨順供養諸佛啊，亦都係令一切佛啊生呢個歡喜心一樣。 不可以过。点解咧？呢一句啊，惊喜之词啊！咁啊，点解菩萨要除尽众生？点解要对众生啊种种成事，好似尊重自己个父母，以及侍奉自己个师长，同埋恭敬供养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余，何以要咁样呢？嗱，咁啊，十方诸佛所谓万德圆满，功德具足，咁啊可敬，亦都可尊啦。咁我哋应当要恭敬佢啦。但系我哋啲众生嘅颠倒，种种嘅恶业，有好多都毫无功德啊。咁我哋点解要恭敬敬事佢啊？等于是恭敬诚挚供养诸佛一样啦。咁啊，因为一切众生啊，都家有佛性。咁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啊。咁啊，既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系未来之佛，咁啊，我哋应该对佢咧就要尊重敬挚。供养，咁啊乃系尊重城市供养啊，未来之佛，咁啊菩萨能够如是啊，恒顺众生，令众生欢喜，就亦即系等于啦，恒顺未来之佛啊，令呢个未来之佛咧生呢个欢喜心一样，咁啊同时，诸佛出世。目的是为什么事啊？那么诸佛出世目的呢，就是度众生。那么诸佛出世度众生啊，那么然后才是向佛本愿。那么菩萨能够除尽众生，化度众生，那么即是除尽供养诸佛啊，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就等于尊重成事一系诸佛，令众生欢喜，即系令一切诸佛欢喜。咁啊，菩萨如是成尽众生啊，就名为叫做大慈悲。不可以故，咁我哋再问一步，点解咧？我话诸佛如来以大悲心嘅如为体故啊。因于众生就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就生等正觉。咁啊，呢一段经文啊，就真系我哋得闲冇事啊，你最好就要读熟佢，因为有好多人啦，都有啲咁嘅小我嘅想法啊。佢话佢有佢啊，我为呢个事干啊，咁尊敬佢啫。我为呢个事干要恒顺众生，我为呢个事干要对佢尊敬敬事。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呢个问题。个何以故？点解我哋要除尽众生，就等于除尽诸佛？点解我哋令众生欢喜，就系、是、令一切诸佛欢喜啦？咁啊，下边呢个解释啦，佢话诸佛如来以大悲心的义为体故啊，佢话十方诸佛以大悲心为佢嘅理体。嗱，咁啊，大悲心咧就系、是、度众生啦，都系以呢个大慈悲心嚟得度一切嘅众生，所以话因于众生就而起大悲啊。咁如果你想度众生，咁一定要有对象啊。咁如果冇咗呢个对象啊，冇咗呢个对方啊，咁我哋点样教化佢呢？所以我哋即使要行菩萨道，你都要有对象啊。即使我哋想生个慈悲心去帮人啊，咁你都要有个对象啊嘛。咁如果冇对象，我哋怎可以 生起呢个慈悲心啦。所以话因于众生，就因为有对象，有好多个众生啊，咁啊等住你个随顺，咁啊等住你个花道，你然后先至生起个大悲心啊。佢话因于大堆就生菩提心啊，咁啊因为你有大悲心，咁啊先至生起呢个菩提心。咁啊你因中生起呢个菩提正觉之心啊，咁啊果上咧先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正等正觉。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从呢个底下一路一路咁啊升上去。咁我哋現在咧就從高講翻底下。咁你想成等正覺，咁就要發菩提心啦。咁菩提心就為因啦。咁菩提正覺就為果啦。所以你想成就正等正覺無上菩提，咁就要因中發菩提心。咁菩提心點樣發呢？因为你有大悲心，咁啊大悲心又点样化呢？就因为众生啊，嗱咁啊，我就留个结问啦。等于话你点解会成法？就因为有众生，咁啊亦都可以讲句浅浅啲噶。若果冇众生啊，你不能成法。因为有众生啊，你先要成法。咁你千祈就唔好啦，话好似啊，我为呢个仲要随顺，要布施要对个好，实际上佢就系你嘅恩人。你因为有对象，有众生啊，你先至成佛啊，你应该就要多谢佢，多谢佢的来缘劫啊，你仲点可以起一念心啦？哇，咁我同佢全无关系啊，我就咁疏，连疏都谈唔上啊，我为乜仲要对个好？我为乜仲要度佢？你为乜事干要布施俾佢？就因为啦，佢系你生起大悲心嘅对象。你有大悲心，先至生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啊，先至可以成就啊无上正等正觉。咁我哋用呢个道理明白啦，你以后啊，你真系要行菩萨道。你要有众生为你道啊，有对象，咁先就生起你个慈悲心，然后菩提心，然后正等正觉。如果话冇众生为你嘅对象，俾你去教化，同你结缘啦，你冇咗个大悲心，冇大悲心即系冇菩提心，冇菩提心啊，又如何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我哋咧归根结底讲一句。就因为有众生，咁我哋就要多谢佢，都尚且难接啦。咁我哋点可以伤害呢个众生咧？所以话何以故啊？依佛如来，因为以大悲心为体故，咁啊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咧。就正等正觉，咁啊向下咧就讲个譬如，咁啊说明我哋因为有众生啊，先至生起慈悲心，因为慈悲心先至生菩提心，然后成咧菩提正觉。咁啊，譬如旷野，咁啊即系呢个荒野，在呢个沙砾之中。我问呢个旷野啦，响呢个沙堆里面啦，就有一棵嘅大树、哦。呢棵树咧系好大好大，佢话若根得水啊，如果啲树根咧，佢得到嗰啲水咧嚟到滋润啦，咁啊跟住嗰啲枝叶花果咧，佢就繁茂啦，就等于话。这个旷野这个沙石之中这一棵大树、哦、那么如果没有了那些水、啊、来滋润那棵树根 唔单话唔会开花结果繁茂啊，可能会干死添啊。嗱，咁啊呢个地方就好明显，所谓旷野沙石之中呢棵大树能够枝叶繁茂开花结果，完全呢个根啊得到呢个水。咁啊，在呢个法里边讲咧，呢个旷野就譬如呢个生死啊，所谓生死旷野。咁啊，呢个沙棘咧就譬如呢个烦恼。咁啊，嗰棵大树王，呢个大树啊，就譬如呢个菩提心。咁啊，嗰啲树根咧就譬如呢个众生啊。咁啊，呢个水咧就譬如呢个大悲心。咁我哋点样解释佢咧？就未入菩萨圣位呢个愚者咧，就譬如呢个枝叶。如果入咗呢个圣位嘅圣众啊，就譬如嗰啲花果咧，就譬如呢个无上菩提。意思就系话呢个众生于呢个生死烦恼之中，如果佢能够发呢个菩提心，以呢个大悲心去饶益众生啊，就能够成就呢个观行慧宗，或者呢个相持慧宗，呢个枝叶就入到呢个分正慧宗嘅正位，进一步咧可以开呢个智慧嘅妙花，成就呢个菩提嘅妙果。普分法界，咁啊已经设得啦好清楚啦。咁啊呢棵树就完全咧系有水滋润嗰啲根，先至可以繁茂。就等于话行菩萨道咧，你一定要呢个大悲水啊，滋润呢个众生嘅心田。咁啊，然后咧先至可以开智慧花，结成呢个菩提果。咁啊，生死旷野的菩提树，益福如是啊！咁啊，现在指呢个法嚟到合呢个譬如，咁话旷野就譬如生死啊，所以呢个生死旷野之中，咁啊有一棵个菩提大树王，亦系一样咁个道理啊！佢以一切众生为佢嘅树根，依佛菩萨为呢个花果，以呢个大悲水啊为因心啊，你因中以呢个大悲心饶益众生，咁啊然后咧因大悲心就生呢个菩提心啊，因菩提心然后先就开智慧花，结成呢个菩提果，佢话以大悲水去饶益众生啊，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嘅花果啊。咁啊，不然咧，你唔度众生，你唔以呢个大悲心去度人，唔以呢个大悲水去滋润呢个众生嘅心田，你就不能生起呢个大悲心，亦不能发起呢个菩提心啊！日后就不能啊证呢个菩提佛果。咁话何以故？若知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啊！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等于话咧，如果你唔用呢个大悲水去饶益众生，你就唔能够成佛，好简单啦。咁啊，说得咧好清楚，讲来讲去啊，大乘佛法，你就一定咧要以呢个披等嘅大悲心啊。来对去度众生，咁然后咧，先至可以成无上菩提。咁啊，是故菩提就属于众生啊。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啦。咁啊，呢段经文就更加清显啦。佢话以是之故，菩萨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都系众生。为你的助缘啊， 属于呢个众生，因为有众生生起呢个大悲心，有大悲心生起你个菩提心啊，有菩提心啊，先就可以成就菩提正觉。咁啊，反转嚟讲咧，若无众生啊，一切菩萨都生唔起呢个大悲心。既然生唔起呢个大悲心啦，就即系生唔起呢个菩提心。菩提心都生唔起啊，你又点样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啦？所以话自知菩提，那系属于众生啊。若果无众生，一切菩萨都结果啊，唔能够成就呢个无上正等正觉。佢话善男子，以于此义，应如是解啊。咁啊，佛呢就同一般嘅善男子讲，咁啊，亦可以话普贤菩萨，咁啊，同大众讲。他说以于此义啊，你应该要如是去了解啊，即是说十方诸佛他在因中修行之时，那么亦都是随顺一切众生，那么然后才叫得成佛道。十方诸佛若果因中不发慈悲心，不肯度众生，无众生为他的助缘，生不起他这个慈悲心啊，等于说生不起他这个菩提心，亦都不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所以诸佛的菩提就属于众生啊，那么这种道理呢，你们大家应该要如是解，要如是的知道。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俾我哋呢个我执控嘅人咧，系一剂啊，叫做清凉剂。咁啊，我哋普通嘅人咧，所谓。